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听力，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news report taken from the College English Test Level 4. 今天呢，我们要听的是一则新闻报道，选自大学生英语考试四六级中的四级听力。 这是离现在比较近的一篇英文的真题啊，是去年2017年12月的四级的听力真题。我们拿过来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今年的考试哈。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听力中会出现什么生词。 好，首先这个报道呢，它会涉及到许多的大的数字。那我们先说几个数字，请大家反应一下啊。第一个 1 billion。1 billion 呢是10亿啊，那我要是说3,150 billion， 也就是3,150 billion， 那你觉得中文的数字是多少？ 一听到这个数字啊，其实很多同学会很头晕，因为数字在英文中和中文中的这种段位是不一样的。英文里面是三位三位这么一段，但是中文里面是四位四位的，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切换。对于 billion 或者 million 和 thousand， 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一定要立马能反映出。 好，那我们先看 1 billion 呢是10亿，我要是说 150 billion 呢，那是多少亿呢？就是1,500亿。好，再来呢 3,150 billion， 前面又加了3,150，然后是 billion。这时候你看你能不能反应过来。好，这里有一个切换的方法，就是你把十亿放在那儿之后呢，你就开始去写在你的纸上呢，去三位一格。那所以现在你写的纸上呢，应该是3:150 billion。 好，那你还是要把这个数字先写下来，所以是3:150然后150 billion，然后你知道 billion 是十亿，那150个10亿就是1,500亿，然后前面再加一个位数三，好，那你就可以知道了，是31,500亿。那这里还有一个窍门，就是你直接写3.15，然后呢用这个万去表示，所以就变成3.15万亿。再来一个数字啊，请大家练一下，这个也会出现在课文中。就是3,003 billion， 我们先看3,003，这是多少呢？写出来数字是3:003，也就是3,003，然后是 billion 啊，3,003个10亿，那你就知道是30亿啊，从003这个部分开始算就是30亿，然后前面再加一个3,000。好，如果我们也用数字逗号的形式，那就变成了3.003万亿。这两个数字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位数的差异大概知道了。那给大家来一个简单的 ,337,337 就三位数，所以呢它就是337的意思。好，那我现在再加啊。337 round trips， round trip 就是往返的行程，那337个往返啊，这个是337 round trips。 嗯， round 就是 一来一回它比较圆满嘛，所以 round 对， 就是往返的一个行程 round trips。 好，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可能会听到的一些关键词。 还有一个词呢是 Pluto， Pluto 呢是行星冥王星啊，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了。再来是 gallon， gallon 这是一个计量单位，加仑。在美国呢，它的制式里边呢是使这个英式的式制，它不使用公制。比如说它说到汽油的时候，它就用 per gallon， 就用加仑这个单位啊。 gallon G-A-L-L-O-N， 它的简写在英文中是 G-A-L。 那么加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呢？在美国一加仑液体是 3.78 升，英制的一个一加仑的液体相当于是 4.54 升，所以说一加仑比我们常说的一升要多很多哈。 对，差不多三四倍的样子哈。但是这个具体呢，你到这个国家去生活的时候，你可能还得要再去上网查一查，然后才能大概有个概念。我们是比较习惯这个公制， 对， 是吧？比如说公顷啊、米啊、公里啊，但是美国呢，它习惯的是 miles， 英里啊、gallon 啊这些，英式的这个式制。好，以上就是我们对今天这些生词的预习。那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放第一遍录音。那这次呢，请大家听的时候关注一下数字及其含义。 It's not your imagination. Traffic in the U.S. is actually getting worse. Americans drove more miles last year than any other year on record. The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says...Americans drove nearly 3,150 billion miles last year. That's about the same distance as 337 round trips from Earth to Pluto. The previous record was 3,003 billion miles in 2007, before the economic recession and high gas prices. The traffic increase comes at the same time as gas prices drop significantly. The current average gas price in the U.S.is $1.71 per gallon. A year ago, it was $2.31 per gallon and was often much higher in recent years. A transportation expert told the reporter that job growth likely plays a part as well, along with some people driving longer distances to and from work. And so, all this means more traffic jams on the road. The Texas A&M Travel Institute found that rush hour travelers spent an extra 42 hours on the road last year because of travel delays. Now, that is depressing. Questions 3 and 4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3. What new record did American drivers set last year? Question 4. What is depressing,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逐句讲解，看看您是否能够全部听明白。 说起这个美国，大家知道就是开车了。It is not your imagination， 这并不是你的想象。Traffic in the U.S. is actually getting worse， 美国的交通状况现在正在恶化。这个 getting worse 是 bad 这个词的比较级，就是更坏，正在变得更差，所以就翻译成恶化。Americans drove more miles last year than any other year on record. 那在去年的时候呢，美国人驾车里程比以往所记载的任何一年都要多。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比较级 drove more miles than any other year on record. 那 on record 就是有记载的意思。The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says Americans drove nearly 3,150 billion miles last year. 那美国的交通部就称啊，去年呢，美国人所行驶的英里数可以达到31,500万啊，就是3.15万亿英里。It's about the same distance as 337 round trips from Earth to Pluto. 那这里他做了一个比喻，相当于往返于地球和冥王星之间337个往返旅程所相对应的距离。The previous record was 3,003 billion miles in 2007, before the economic recession in high gas prices. 而之前的这个记录呢，是在2007年、啊、当时呢，美国人开车行驶的英里数是 3.3 万亿英里。那当时这个情况呢，是在经济危机之前啊，这个是开车所达到的记录。那他提了一个 in the economic recession， economic recession 就是经济萧条的意思。And high gas prices， 那经济萧条的时候呢，油价上涨啊，这时候就出现了呢，大家在这种情况下呢，开车其实是很贵的啊。这个经济萧条之前呢，还大家还是很愿意开车的。好，接下来的 traffic increase comes at the same time as gas prices drop significantly。那么这种随着油价的大幅度的下跌，交通量随之增长。啊，这里面用了 to drop significantly， 就是显著下跌的意思。 A year ago, it was $2.31 per gallon. It was often much higher in recent years. 一年前呢，这个价格是每加仑2.31美元。前些年呢，油价就是普遍会比较高。 A transportation expert told the reporter the job growth likely plays a part as well. 那一位交通的专家告诉记者，就业的增长也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里有一个词组是 to play a part。就是起了一部分的作用，这个 part 其实是角色的意思， play a part 就等于 play a role， 起到一些作用的意思。那他说呢， job growth 就业数量的增长 likely plays a part as well， 也有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Along with some people driving longer distances to and from work、与此相伴随的是有些人上下班的距离呢，它是比较远的、所以呢，他开车他的距离就远了，是吧？你去工作的地点离你住的地方远，所以呢，他上下班开车也使得这个距离增长了。那 along with 后面加一个名词或者名词的词组，就是与此并行、与此同时发生的另一件事情。那 along with some people driving longer distances to and from work， 就与此同时呢，有一些人他去工作和返回家里的距离是更加长了。 And so all this means more traffic jams on the road、所有这些就意味着在路面上有更多的交通堵塞、交通拥堵情况。 The Texas Agricultural and Tourism Travel Institute found rush hour travelers spend extra 42 hours on the road last year because of travel delays。那于是有一个研究啊，他呢就旅游学院发现呢，去年啊，大家在高峰时段的堵车，大概在路上花费42个小时啊，这是额外的42个小时。他说 to spend extra 42 hours， 这里的 extra 42 hours 就是额外42小时。这个数字不知道大家刚才听见了没有啊？然后呢 ，because of travel delays， 就是因为这个行程上的延误，交通的延误，所以大家呢多耗了42小时。Now that is depressing 啊，现在呢这种情形呢非常令人沮丧。Depressing 这是一个现在分词，做形容词，表示主动的，是使人沮丧。好，以上呢这篇新闻呢就是引用了数字，它其实报道的是大家在路上花费的时间、开车的距离啊这些情况。好，那我们有了这一部分讲解之后呢，再给大家放一遍录音。这次呢，大家边听边思考后面的几个问题，你会怎么答？ 嗯，我把这两个问题先给大家读一下吧。等会儿听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有的放矢的去寻找答案。Question 3 What new record did the American driver set last year? 美国的司机们去年创下了哪项新纪录？Question 4. What is depressing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 根据说话者所说的内容，什么事情令人沮丧？好，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来听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录音。 It's not your imagination. Traffic in the U.S. is actually getting worse. Americans drove more miles last year than any other year on record. The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says Americans drove nearly 3,150 billion miles last year. That's about the same distance as 337 round trips from Earth to Pluto. The previous record was 3,003 billion miles in 2007, before the economic recession and high gas prices. The traffic increase comes at the same time as gas prices drop significantly. The current average gas price in the U.S. is $1.71 per gallon. A year ago, it was $2.31 per gallon and was often much higher in recent years. A transportation expert told the reporter that job growth likely plays a part as well, along with some people driving longer distances to and from work. And so, all this means more traffic jams on the road. The Texas A&M Travel Institute found that rush hour travelers spent an extra 42 hours on the road last year because of travel delays. Now, that is depressing. Questions 3 and 4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3. What new record did American drivers set last year? Question 4. What is depressing,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 好的，很快呢，我们又把这段录音听完了。那么赶紧来回答一下结尾的时候他所留的两个问题吧。不知道您刚才有没有听明白？第一个问题就是 What new record did the American driver set last year? 好，这里边 to set a record 就是创造一项记录， to set a new record 创造一项新的记录。那么这个信息这一块呢，他就说 Americans drove more miles last year than any other year on record。 这个美国开车的人距离上面呢比往年任何一年的记录都高。According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Americans drove nearly 3,150 billion miles last year. 这个就是 3,150 billion miles. 这个是它的具体的里程数。好，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第二个问题 ,What is depressing,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 根据说话者所述的内容，什么事情令人沮丧？ 好，那他呢说呢 ,rush hour travelers spend extra 42 hours on the road last year because of travel delays. What is depressing is the extra hours. 那这个什么事情是令人沮丧的呢，就是去年有42个额外的小时花费在了路上。这是由于交通的拖延时间啊，交通的延时所造成的。这一个数字呢还是比较令人沮丧的，也就是说人们不高兴发现堵这么久啊，堵车所造成的等待时间，额外的时间有这么长，42个小时全年。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对这个课后留的两个问题给大家的参考答案。那么大家在做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你是想练习一下口语，你不妨多给一些信息，比如说这个数字是谁发布的，对吧？然后呢你在比较去年的时候所开的里程数，你也可以再去把2007年课文中所提到的另外一个统计数字也给它用上，那注意好过去的时态啊，这样就比较清楚了。 嗯，我觉得做听力呢其实还有一种学习方法，就是如果是一段时间不长的听力，像我们今天这种两分钟总时长的听力，您听的时候呢可以拿出纸和笔把一些关键的信息记下来，然后最后再做一个复述或者叫做 paraphrase， 就是把它的大意呢再表达出来。其实这是一种口语和再输出的一种锻炼啊。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把这个听力的主要内容再给大家放一下，大家抓紧这最后的机会再听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录音。 It's not your imagination. Traffic in the U.S. is actually getting worse. Americans drove more miles last year than any other year on record. The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says Americans drove nearly 3,150 billion miles last year. That's about the same distance as 337 round trips from Earth to Pluto. The previous record was 3,003 billion miles in 2007,before the economic recession and high gas prices. The traffic increase comes at the same time as gas prices drop significantly. The current average gas price in the U.S. is $1.71 per gallon. A year ago, it was $2.31 per gallon and was often much higher in recent years. A transportation expert told the reporter that job growth likely plays a part as well, along with some people driving longer distances to and from work. And so, all this means more traffic jams on the road. The Texas A&M Travel Institute found that rush hour travelers spent an extra 42 hours on the road last year because of travel delays. Now, that is depressing. Questions 3 and 4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3. What new record did American drivers set last year? Question 4. What is depressing,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挑出今天的一些核心的词汇，帮大家巩固梳理一下。 好，我们会挑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用还是需要多多的练习。第一个就是 to play a part。可以加上介词 in something， 比如说旅游业在当地的经济中起到什么作用呢？这句话如果翻成英文是怎么说呢？你可以说 What part does tourism play in the local economy? What part does traveling or tourism play in the local economy?好，再来一个句子啊，请大家自己试一下。听力在语言学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Listening comprehension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language learning.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language learning. 好，这是 to play a part, to play an important part,都可以去灵活的去运用。再来一个单词，我觉得也是好多同学会用的不是那么的准确，比如说 extra。 那如果说我住的这个宿舍里边有上网，免费的 WiFi、然后呢其实也不是免费的，只是说你不需要额外再付费的意思，你就是包月之后你就不需要再付费了。这时候英文呢它会表达的比较确切，它会说 You don't need to pay any extra fee for your internet connectionYou don't need to pay any extra fee for your internet connection. 它不去支付 extra fee 并不等于是免费的，只是说你不需要额外再付费了。这个是 extra 这个单词，它在这样的句子中呢就是比较精确。好，再接下来呢就是 to set a record. Set a record 是确立一个记录。那它如果是被动的呢，就是 a record is set。 比如说在这次运动会上确立了一个新的记录，那你就可以用被动的形式去表达、In this sports meeting, a new record was set. In this sport meeting, a new record was set. 那我们再来练一个句子哈。一项被设定的新的记录是每人每天喝了十杯水。 A new record was set that one person can drink 10 cups of water、就是举一个例子。好，再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区别的单词要解释，一个就是 traffic， 一个就是 transport。 在课文中呢他说 a transportation expert， transport 和 transportation 这两个词是可以互相替换使用的，而 traffic 是指路面的交通路况和拥堵状况。比如说 the traffic is really bad， 那他说的含义就是路很堵的意思，这里你不能用 transport。 那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是交通部，这里你也不能用 traffic， 因为它不指流量。那 traffic 除了指车辆的流量呢，你还可以去用于描述网站的访问量，也可以用 traffic。比如说 there is a peak of traffic to this website between 8 p.m. and midnight. There is a peak traffic for this website between 8 p.m. and midnight. 就是这个网站的访问流量高峰出现在晚八点到午夜之间。好，这时候你用的也是 traffic 而不能用 transportation。那总结来说呢， transportation

It's 7 a.m. Beijing time.